这不废话， 我得说呀。 你说呀。 我说什么？ 我哪知道啊。 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解释吗？ 好好说。 对吧，我跳墙了。我确实我跳了。 对， 我有原因。 你跳墙有什么原因呢？ 我跳墙，我抓贼。 抓贼？ 对了，我就抓贼嘛。 谁是贼呀？ 谁是贼？谁是贼啊？谁是贼？我是这样的，我事情经过，我今天早晨吧，由早晨说起吧。 对对， 我跟我的女朋友，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。嗯，我们俩约会，你懂吗？ 约会谁不懂啊？ 就是我们定位了一下，说我们， 你说吧。 我跟我女朋友说呀，我们下午两点呢，我们到你们公园这里来玩耍。 玩耍， 就是来游玩嘛。 你就别咬文嚼字 了。你没有文化，你这人没文。我们来了，就是 行 啊。我跟我女朋友，我们两个人嘛，我们来到你们公园门口呢，我的女朋友就觉得有一些口渴。 是吗？ 是吧，她口渴了，她是我的女朋友，那么我是她的男朋友，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。 净是废话呀。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嘛， 好好说呀。 她口渴了，我一想这怎么办呢？她口渴，我给她买汽水。我去买汽水，前面有个冷食店。 对， 有没有？ 有， 有吧，有冷食店，我买汽水去了。买汽水你不给人钱，人家卖吗？ 那多新鲜！ 我得掏钱买吧，我就掏钱。我掏钱。对了， 怎么了？ 就在我掏钱这个阶段，我有就对，就觉得有人碰了我一下。 是吗？ 我再一摸，我钱包没了。呵，那里边有粮票、股票，都是新发的，全没了。这怎么办？我回头一看，我看有个小伙子往门口跑。我料定他就是小偷。 是啊， 你说我能不追吗？ 那得追呀。 我当然我要追啊。他在前面跑，我在后边追，跑来跑去，追来追去，我们俩人来到你们公园这儿。 你瞧， 我眼看这小子跳墙进来了，你说我还能走门吗？ 来不及了。 我当然不能走门，我紧跟着跳墙，蹭我就进来了。我刚一进来，你们俩把我拦住，把小偷放跑了。 哎呀，师胜杰呀，师胜杰，你可真能说瞎话呀。 我这番话把俩民警真给唬住了。 那还唬不住啊。 哎，不是你说这真话呀。我当然我说真话了。你不信你翻呢。你我浑身上下我一分钱没有啊。 行， 我有钱吗？我 算了。翻什么翻呢？就一毛钱还花了。 那你女朋友呢？我说女朋友门口就在门口站着呢。我这番话吕方全听见了。吕方听完以后啊，他又受感动了。 这么会儿感动好几回了。 吕方想，这个小伙子可太朴实了。你看我就随便说了一句，说咱们喝点汽水吧，非要给我买来三番两次，结果为给我买汽水，人家把钱包都搞丢了。 你看 这不都为我吗？ 对， 我多内疚啊。我不能在门口站着了。我得进去。我说同志，请借几光让一让。老家你靠小孩，你靠 你轻点罢了呀。 那什么，民警同志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证明他是好人。你看他还给我打证言呢。 你算把人家给糊弄住了。 民警拿电话一问，我们这俩厂子真有我们这么俩人， 那还有错吗？ 这民警有点不好意思， 抹不开了。 哎呀，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是个误会了。 抓错了吗？ 这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。实在是对不起你们。还得请你们原谅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对不起，再见再见。 多客气。 对不起呀、对不起，事儿你们以后少办点。 他还来劲儿了， 我根本就不愿意进来。再见再见再见。吕方走，甭理他们，走吧。 算了算了，你就别洋气了。 我们俩出来了。我们离开值班室，走到一没人的地方，吕方站住了。 干嘛呢？ 从兜里掏出两张10元大票。 这是要 给？拿着。 给你呢。 你看给拿着。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儿？别说咱们这个关系，就是一般的同志，他把钱丢了我也得帮助他呀。 这话对呀。 给拿着。拿着，你给我。 你这是接铅球呢？ 接铅球啊。我攥着这20块钱比俩铅球分量还沉呢。 还真是这样。 多好的姑娘啊，我头一次跟人见面，人家这一天对我是一片赤诚啊。 你对人家呢？ 我是一个屁俩谎啊。嗨， 这倒是心里话。 我越想我越惭愧。我说吕方，咱俩拉倒吧。 哎，怎么拉倒了？ 我根本就没丢钱包。我就一毛钱。 你把实话都说了。 我全告诉他了。我说吕方，你看通过这一天呢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心灵太美了。我跟你一比，我心灵太丑了，我根本配不上你。算了，咱算了，反正今天能跟你出来溜达一圈，我已经十分满足了。

结束太快，你说你无法释怀。